所以说呢，这也是当初《人民的名义》才会那么的火，一众老戏骨教这些小鲜肉演戏。那么同样呢，在音乐圈里也有一支乐队呢比较独特，他们的歌曲品质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整体来说呢不算高产，可是呢被传唱的很广泛，广为流传。那么呢，这支乐队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逃跑计划》。那前一段呢也是看到消息说《逃跑计划》呢被列为芒果台歌手2018年的选手之一，但是呢后来虽然说遗憾没有入围，但是后来还有这个比如说踢馆乐手啊，什么返场乐手啊，各种各样的，那也保不齐还会有他们。这样呢也是不影响喜欢他们的人为他们打 call， 还有他们在工体刚刚开了演唱会哈。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也要来跟大家一起重温《逃跑计划》的第一也是唯一张专辑《世界》。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为什么喜欢《逃跑计划》？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了。另外，那么今天呢，我们还会有惊喜的礼物送出。那么具体的详情呢，欢迎大家关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 Easy Slove 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这里是2011年的专辑刚刚发行出来。这个世界发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说，哎，这是一张新人专辑。但是呢，这个新人一定要打上引号的哈，因为呢，虽然说他是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可是呢，这帮人这波人已经不能算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了。早在2004年的时候，这支乐队就已经成立了，到2007年正式稳定下来，就取了逃跑计划这个名字，前身呢是孔雀乐队。那么算起来呢，世界这张专辑也是五年磨一剑了啊。微博上的朋友留言，北京户口的北漂，他说，因为我是动漫迷，之前逃跑计划给一部国漫《星游记》唱过主题曲《在飞行》，所以才开始关注他们的。哎，他还说了啊，这首歌超级燃啊。微信上的梅梅姐说，主持人上午好，你好你好。 Orange 萌啊，差点念成王，他说听着逃跑计划的一万次悲伤，地铁从地下驶向平面，两排窗口投来的光影和外面的绿树掩映，天空蓝色的座位上阳光洒得刚刚好，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情，一点也不悲伤，暖暖的。说实在吓我一跳，我看这个你的留言，我以为是在说歌词，我说哎，逃跑计划好像没有这个歌词。明明重戏肥仔他说，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是2013年11月13号傍晚，在珠海的小城大厨，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吗？可惜呢，这家店已经倒闭了。我听的这首歌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快乐的鸭子99他说，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逃跑计划的阳光照进回忆里。你看咱们的听众似乎是心有灵犀一样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首要分享给大家的来自世界的这首歌就是阳光照进回忆里。 阳光照进回忆里，来自逃跑计划。那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为什么会喜欢逃跑计划？互动方式，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除此以外呢，你还会在我们的直播帖当中发现一些美好的惊喜。那么我们呢，来跟大家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呢，就是逃跑乐队的世界。那么这个专辑解读的方式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专辑的文案当中，他们自己就写道，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疯狂的演变，来不及看清一切的我们会发现，现在的生活、工作、家庭和环境似乎都没有向适合人类的方向发展。我们再来看这张专辑里所触及的字眼，爱、阳光、离开、悲伤、生命、结婚、星辰、拥抱、化学和再见，都不关系着生活和生存的各个角落。而逃跑计划想说的是，即使在最失落甚至绝望的时候，该如何面对这一切？这里面包含自己和已经是面目全非的母亲地球。听起来好像是一首环保的专辑哈。但是呢，有很多歌迷和乐评人认为，世界可以看作是靠音乐和梦想搭建起来的舞台，因为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早在几年前就以不同的方式在歌迷的耳边流传了，比如说这首 Take Me Away。 Take Me Away 来自逃跑计划。 John 给我们留言说，大学的时候逃跑计划和好妹妹乐队还都是在豆瓣上特别活跃的音乐人，在成都小酒馆的门票也只不过是五六十的样子，如今呢他们已经成为了到处奔波忙着开演唱会的存在，成长为了更好的他们。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也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心满意足那是必须的。FKLJT 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喜欢逃跑的第三年，第一次听他们的歌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那种温暖直戳内心的深处，这就是最爱的乐队，他们的歌总是能让人感觉到很幸福。其实我想说，如果说能从一首音乐作品当中感觉到幸福，那么你本身也是一个够善良和很容易幸福的人，特别幸福。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啊，逃跑计划的风格很像这个英国摇滚乐队 Coldplay 酷玩，可能是因为这个主唱毛川呢和酷玩乐队的主唱克里斯马丁都非常擅长真假音转换，所以说给人的感觉很相似吧。那么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逃跑计划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万次悲伤的 live 现场版本。那么这里是好歌会说话，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逃跑计划乐队的世界这张专辑。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为什么喜欢逃跑计划？互动方式呢依然是几种，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那么关注我们的直播帖呢还会有惊喜发现哈。另外呢也可以通过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了。那么在一小段，不对，我们这首歌播完之后的一小段广告和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回来陪伴大家，待会儿见喽。 就像经历一片废墟，难以逃避。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这个夜晚？是否还要熄灭所有的期待？Oh， tonight。

1万次的悲伤，这歌呢原唱是逃跑计划。那么呢，微信上我们就有一位小朋友发来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哈，他就说从1万次悲伤开始关注逃跑计划，当时喜欢的那个人在 QQ 签名上写了1万次悲伤，搞不清楚他在感慨什么，就去问，后来听他说才知道这是歌名，现在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也好久没联系了，愿他安好。其实我关心的是你俩后来真的就没有然后了吗？好吧，我们来说回这张专辑《世界》。那么这首歌当这个专辑当中呢，有一首英文歌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 Apple 苹果啊。那么呢，这个虽然说是英文歌，但是这个歌词呢特别简单，小学生都能听懂啊。Yellow apple, green apple, red apple, colorful apple, beautiful apple, lovely apple, your apple, all my apple。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红苹果、黄苹果，这个彩色的苹果都是我的苹果哈。这个咱们节目编辑小杜呢，就是之前跟我说，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歌，以为毛川啊在写词的时候是不是偷懒了，但后来上网一搜才知道，其实这几句呢看似特别简单的词，意义嘛还挺深刻的。黄色象征活力和希望，绿色象征生机和成长，红色象征激情和奔放啊。歌词虽然是苹果，但唱的确实是属于我们的七彩人生啊。好吧，歌词以小见大，漂亮的彩虹苹果，怎么着，来尝一口。 Apple 来自逃跑计划，欢迎微信上的新朋友清茶还有金丝楠给我们留言。他说了，我不知道逃跑乐队逃跑计划，但是呢我知道天空最亮的星非常好听哈。看来这首歌是流传最广的一首歌曲，没错，我个人也很喜欢这首歌。逃跑计划在2012年发行的这张专辑《世界》当中呢，有很多歌都是好几年前就已经做好了，比如说第六首《结婚》。那么这首歌的原版的名字叫《08年我们结婚》。那么当时呢，这首歌还入围了北京电视台唱响奥运栏目的奥运征歌的前十名，啊，成绩还是不错的哈。后来在制作专辑《世界》的时候呢，又把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编排，叫做《18年我们结婚》。不知道后来会不会这个改名叫《28年我们结婚》，总之意思就是不结婚是吗？开玩笑了啊，其实这首歌呢我听了非常好听。这个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如果觉得好听的朋友呢，你可以用在你的求婚现场啊，或者说是婚礼现场啊，或者说是结婚纪念日啊，来亲自唱一唱，效果没准很不错呢。 我终于明白什么是永远，就像一张凝固的照片，那一天我和你有言语转，即将拥挤我的单人间。08年我们 结婚来自逃跑计划。苏珊林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我老公在给我求婚的现场就是找他的哥们儿组乐队唱的这首歌，超级怀念哈。我们希望来一场逃跑计划，不论哪里不离不弃。把结婚当成逃跑计划还有点意思的哈。北京户口的北漂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了，真是佩服他的思维。他说结婚当求婚歌曲，要是求婚不成功失败了就听再见再见是吗？好吧好吧，都是有才的我的朋友们啊。如果说给逃跑计划走红，我们给他找一个起点的话啊，可能很多很多很多的人都会想到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刚才呢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提到了这首歌，都是因为这首歌知道的他的啊。其实呢我也是这样，在2013年的时候呢，这首歌突然就爆发了，以翻唱的形式接连不断的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当中，使得观众在短时间之内呢就熟知了这首歌，包括这支乐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温暖非常励志的歌曲，但是呢毛川主唱透露说，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呢是来对前女友的想念。而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符合现在的热点前任三呢？其次呢还有对朋友的感怀，他说你会觉得我们好久不联系了，甚至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呢真的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我们还是会想到对方。如果那时候让你跟对方说话，你愿意吗？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愿意的。那么星星这首歌就是这个意思，我深表同意，真的真的因为我身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如果说你真的把那个人当成你的好朋友，如果说你真的爱那个人，无论什么时候再次见面，哪怕真的是很多很多年不说话，都是会主动的去跟他说话，去跟他沟通。其实你内心还是非常希望去跟他沟通的嘛。来吧，夜空中最亮的星。 心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 拥抱未来，还有你 K， 他说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听逃跑计划的歌真的超级超级幸福啊，今年的第一个 flag 去听一场他们的现场演唱会。不要放弃八月，他说单曲循环一晚，哪里是你的拥抱。嗯，单曲循环一晚，看来是有心事哦。荣叔他说了，公司的机组车放着让人震耳欲聋的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心中却是麻木和嫌弃。生活啊，把耳机摘掉吧。这啥意思呢？生活把耳机摘掉，那不就没有音乐跟韵律了吗？疯子说，秀一波合影和逃跑计划的。毛川很绅士，见我有些紧张，伸手示意让我往中间站，是人是超 nice 的。感谢好朋友让我有了一次特别的经历。好吧，对你表示羡慕哈。在创作这张专辑，包括在音乐的路上坚持这么多年，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毛川，他之前就有很大很大的压力，N 次想要放弃哈，说着就想回老家开个小饭馆得了。但是呢，转念一想，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心酸，对吧？所以说呢，就慢慢坚持下来了。那么在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再见再见，那么这首歌的传唱度呢还是很广的。刚才我们有位朋友留言说，这个开玩笑提到了这首歌哈，因为2015年的时候呢，何炅老师在他的电影《栀子花开》的时候就用到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本来就非常有青春气息，而且副歌部分呢大量的重复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所以说呢它也被用在了毕业季当中。好吧，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这首再见再见。那么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2018年每天中午11点为各位送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在每一天的中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晚上10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依然是我的节目。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星球大战系列的第三部西斯的复仇，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当然了，我们还有惊喜放送啊，希望大家也是能够关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 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最近的距离。